家好，欢迎收睇《哲学有偈倾》，今晚由我阿超为大家主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叫做《摄人的哲学》，我哋想讲嘅咧唔系话哲学有咩摄人嘅魅力，因为呢个大家都知噶啦。我哋想讲嘅咧系摄影人嘅哲学啦，即系或者系从哲学嘅角度咧去了解一下摄影究竟系咩一回事。咁我介绍一下咧，我今晚嘅拍档主持先啦。咁一讲到啲艺术类嘅，一定有康廷啦。咁同埋咧，亦都有 Roger 师兄啦。咁啊，两位就即系康廷系读设计出身啦，研究艺术哲学啦。咁啊 ，Roger 咧就系、是、除咗哲学叻之外，又会画画啦，玩音乐咁啦。咁 就你强调唔识影相， 所以就系一个 layman 嘅。 冇错啦，多谢你帮咗我。我正想讲点解今日一定要好隆重咁介绍一位嘉宾，因为我哋都唔系专长摄影嘅。咁啦，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萧伟恒啦，阿恒。本来我想介绍佢系摄影师嘅，但系好似话又唔系咁恰当呢个称谓，不如等阿康廷介绍下呢位嘉宾先啦，因为你哋相识嘅。 系系，我啊觉得摄影师嚟去理解萧伟恒就唔系好准确嘅，因为咧我哋一般讲摄影师就系、是。佢主要係影咗幅相啦，然後嗰幅相就係嗰個作品咁樣。咁咧，我嘅睇法咧就係、是，蕭雲應該係一個攝影藝術家啦，我叫佢做，即係佢會用攝影呢個媒介嚟做藝術，或者咧佢嘅藝術作品入邊咧會思考攝影係一乜嘢一回事咁樣嘅。咁咧，所以咧佢啲作品好多時咧，佢 display 嘅方法咧就唔係話你淨係睇到幅相就得咯，你要睇埋佢點樣 display。即係嗰、那個可能揾部特登整部機出嚟去 display 去一系列嘅相嘅，咁例如係咁咯。所以佢其實係一個用藝術作為題材同埋媒介嘅一個藝術家咯。 咁所以我哋今集其實想討論啲咩，或者我哋同觀眾簡介一下先啦，不如。 哦，我簡介，好。咁首先就想講下一啲藝術，唔係一啲攝影嘅起源同埋一啲基本原理先啦。咁蕭雲恆係專家啦，你會講下攝影幾時開始咧，同埋對我哋人類嘅生活有啲咩影響咧？咁樣。 哦，一般嚟講咧，我哋會講1839年咧，就係攝影誕生嘅年份嚟嘅。咁但係我都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先，咁攝影誕生咗啲乜嘢咧？ 你 相機。 跟住有相啦，係嘛？ 就係唔使用畫布同埋畫筆都可以捕捉到嗰個外在世界嘅影像。 咦，阿超近傍啦！咁我哋而家可以有一個圖片咧，俾大家睇下嘅。咁呢個咧係早期嘅我哋叫 camera obscura 暗箱嘅一個圖片。其實咧，佢係我哋而家認識相機嘅前身嚟嘅。OK， 其實咧我係咁樣講咧，就話其實攝影嘅誕生咧，並不是咧。有相機就叫誕生咗攝影嘅，而喺攝影誕生之前咧，有一樣嘢叫做暗相 （camera obscura）。咁咧 ，camera obscura 咧，大家去睇下咧，其實入面有個人 ，OK 喺間叫好一個房入面啦，有個窿，咁大家都知係個針孔相機嘅原理嚟嘅。咁出面嘅景象咧，就會自然地咧，就會喺嗰個暗房入面咧，就會 project 咗一個影像落去夢牆度啦。咁個影像嘅特性就係咩咧？上下左右都係倒置嘅。咁但係你睇翻入面嗰個人咧，係做緊咩咧？係其實係喺度攞住支筆喺度畫緊嘢嘅。其實唔係我哋影緊相嘅。 啊，即係畫畫。 其實 camera obscura 即係話相機嘅前身，或者針孔相機本身咧係一個繪畫工具嚟嘅。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咁我哋就講啦，1839年咧發生咗咩事咧？或者前幾年發生咩事咧？其實就係、是英國啦，有一班人啦，佢開始研究一種化學嘅反應，去令到咧一啲影像咧係能夠所謂啊自動地喺呢一個 camera obscura 入面咧去產生咗出嚟嘅，而係能夠咧係留咗喺一啲 material 之上。咁嗰個 material 咧嘅轉變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攝影科技上面嘅轉變嚟㗎，或者個發展嚟㗎。咁最早期會係鏡啦，跟住會係紙啦。玻璃啦，跟住有我哋而家講嘅菲林啦，甚至而家我哋轉咗做 digital 數碼世界。其實 overall 成個攝影運作嘅原理咧係冇變嘅，只不過係入面去 capture 嗰啲光嘅 material 咧係轉變咗嘅啫。其實原理係從來冇變過嘅，就係、是、咁樣。咁有趣的地方係咩咧？就係話當每一個新嘅物件產生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要依附一啲現存嘅東西。先至可以去運作到嘅，而咁啱得咁巧咧，就係攝影咧嘅誕生咧，就係利用呢個繪畫嘅工具咧，去做佢嗰、那個叫做借用嘅一個工具啦，一個媒介咁樣啦。咁而好多早期嘅攝影師咧，本身咧就係畫家嚟嘅。咁而有趣的地方就係話， 會唔會有啲有時候好多人問我，喂，攝影係咪一開始就同現實有一個好強嘅關係啊？咁、其實如果睇歷史上面去睇咧，其實未必係嘅。OK， 因為佢係用首先有好多畫家去用佢啦，而佢哋用攝影嘅方法咧，根本咧就係同繪畫嗰個方法咧係冇乜分別嘅、如果我哋從可能大家出去上呢個攝影101啊，或者初階攝影上堂嘅時候咧，都會學一啲嘢嘅，叫做除咗光圈快門呢啲叫基本相機運作原理之外咧，會學一啲叫構圖啦、對比啦、明暗啦、質感啦呢啲咁樣嘅詞匯嘅。 都係畫畫用。 呢啲其實全部畫畫用語嚟、 所以你嘅意思就係話，雖然咧人類就發明咗呢一個咁樣嘅攝影嘅科技，但係咧。人點樣去使用呢個科技呢，其實係用咗繪畫個 conception 嚟去，咦，我就好似我哋原本用開呢啲筆嘅，咦，而家有一個咁樣嘅科技喎，我哋點樣理解佢呀，就係、我哋其實係用緊原本已經有嘅繪畫嘅方法去吸落去攝影呢一樣嘢嗰度。 冇錯冇錯，咁而家我都有一張相準備咗俾大家睇下嘅，一張都幾早期嘅照片嚟嘅，我先講到攝影誕生1839年，咁呢一張相呢係1859年，即係大概20年後呢就係想阿 Gray 影嘅一張相，咁一張相咧係我唔肯定佢係咪最早嘅輯合成相嚟嘅，但係都係好早期嘅一個合成相嚟㗎。咁我睇落去好似冇乜嘢咁樣。OK， 咁其實咧阿 Gray 咧佢要影呢張相嘅方法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咧影一張天嘅菲林或者玻璃片，另一張地另一張海嘅玻璃片，將兩張相咧就喺黑方面咧拍翻埋一齊。咁其實個原理係或者原因係點解呢，就是、因為喺早期嘅攝影嘅方法或者個化學嘅方法呢，其實嗰個 sensitivity 唔係咁高嘅，只可以影光嘅位或者揀影暗嘅位。如果影暗嘅位呢，光嘅位就會我哋所謂 overexpose 過度曝光，會全白色嘅。OK， 如果影光嘅位呢，咁下面海嘅地方呢就會全黑色㗎。 其實我依家唔識影相，有時都影衰咗都係咁㗎。 係 啊，啲人塊面黑咗，因為佢對咗佢後面個背景嘅光源。 就算我用電話我哋去影張好靚嘅日落咁樣，但係大剪影嘅個人係完全黑掹掹嘅咁樣。咁其實冇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呢就阿 Gray 就係用呢種叫做我哋叫做雙重曝光嘅方法啦，就影兩張，一張天一張海，再黑房入面合成。咁令到呢個畫面咧又有海又有天啦， 咁可唔可以理解成係呢一張合成相咧，係一種攝影開始獨立於繪畫嘅一個算係初階？ 我反而覺得個 point 好似係相反，即係你補充啦。 我自己覺得係相反嘅，因為咧其實我先講啦，其實阿 Gray 佢本我未講啊，先講阿 Gray 佢本身佢個 background 係都係畫嘅畫家嚟嘅。咁其實呢有趣嘅地方就係、其實畫畫係唔會有 overexpose 同 underexpose 呢個情況出現嘅、而人眼亦都唔會嘅，係咪？我望住個日落，即係雀仔飛過，我都會見到雀仔嗰啲羽毛啊， 唔會突然間黑曬， 係會黑曬噶嘛。咁反而咧就係話，其實攝影咧係喺早期嘅時候咧係完全捕捉唔到人類應該睇到啲乜嘢嘅。OK， 而係通過某啲手法咧，先至可以模仿翻繪畫，再模仿翻人類。應該見到啲乜嘢咁樣？係啊，我覺得有趣地方。 但其實如果模仿得咁辛苦咧，既然佢一開頭都係繪畫嘅附庸嚟嘅啫，你只不過諗住投影得即係清楚啲，咁我可以跟住畫啫嘛，係咪？ 係啊，係啊。 咁跟住又搞到又合成咁辛苦，點解唔索性畫咧？你話佢都係畫家咯。 咁亦相對繪畫咧，其實攝影有個方便嘅，就係佢極度仔細又可以，係嘛？佢可以極之準確去，可能有棵樹啦。嗰啲枝節啦，係咪繪畫係可能會喂太多枝節，我唔畫啦，畫少少算啦咁樣，係可以咁樣嘅選擇嘅。但係攝影係冇選擇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咁但係要為咗滿足翻我 what I see is what I get，OK， 咁所以咧要通過啲咁嘅合成嘅手法咯。琴日影兩張相，我相信會快過畫一幅畫咯。 係啊，剛剛係咪阿 Roger 有嘢想講？ 唔係，我都想問嗰個問題。 咁不如我有仲有一個問題喎。咁啱啱講完呢個叫攝影嘅起源啦，係嘛？咁但係其實攝影為我哋嘅人類嘅對於世界嘅認識或者世界觀帶嚟咗啲咩新衝擊咧？既然繪畫嘅歷史咁長啦，咁而攝影都只不過係繪畫嘅附庸啫。 哦，咁有如果對於世界觀，我諗有一個幾，我成日攞一個金字塔嘅比喻嚟講嘅，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畫家，咁我受 受身於呢個國家啊，周遊列國去揾一揾啲世界奇蹟，跟住畫咗啲嘢翻去咁樣。咁啊，畫咗個金字塔翻去俾阿國王睇。誒，原來世界金字塔。咁啊，國王其實都可能會懷疑、嗯、啊，究竟係咪有金字塔嘅？ 你畫乜都得㗎嘛？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如果我有攝影，就係、是、去影咗一張金字塔嘅相。OK， 咁我拎俾我條村隔離村嗰個朋友去睇。喂，呢、這個世界真係有金字塔個。而嗰個朋友咧，普遍都會相信嘅。 有圖有真相係咪？ 係啦，甚或我哋自己讀書嘅時候。是不是打一本常識書哦，世界幾大奇蹟入面原來有金字塔，我哋都會好徹底地相信喎。咁、嗯、所以我覺得其實攝影，我諗第一步就係話，佢令到我哋認識更加多嘅世界，更加了解到通過照片去認識到呢個世界係咁廣闊嘅， 即係唔使親身去到 嗰度，係唔使親身嘅。以往係咩啊？以往就係我要親身經歷嘅，我只有認識隔離村同隔離村呢個 area 嘅嘢嘅啫，係嘛？唔可以去到金字塔咁遠嘅。 我諗你呢個例子有一個重點就係、是，咦，其實畫畫都得噶嘛，畫畫我都係派個人去，然後我畫低佢。但係咧，好似咧有一個唔同啊，就係、是、如果我派個人去畫畫，我嘅信任好似低啲啊，你哋覺唔覺啊、嗯？但係咧，我如果派個人去影幅相咧，我相信有嗰個金字塔咧，個信任度係高好多喎。呢個好似係常識咁啊，係嘛？ 會唔會同機器有關咧？係攝影係攞部機嚟影嘅。 咁呢度其實有個哲學家叫 Walton 啦，佢其實討論過呢一個問題嘅。佢就解釋點解我哋對攝影嘅信任度會高啲咧？究竟攝影係咪一定係真過繪畫咧？咁樣咁咧，佢嘅講法就係類似蕭偉恆嗰個例子嘅。佢就話譬如用翻金字塔呢一個例子啊，如果有個畫家畫咗個金字塔咁樣咁。我哋信唔信嗰個地方有個金字塔咧？咁咧，我哋就要視乎你信唔信嗰個人。信兩樣嘢，第一樣就係佢有冇講大話呃你啦、嗯。就算佢冇講大話呃你都好， 技術得唔得先？ 當佢技術好高，嗯、就算佢冇講大話呃你都好，我哋仲要相信佢畫緊嗰陣時係冇幻覺喎，係嘛、嗯？即係如果佢睇錯咗，佢真心信嘅，但係佢睇錯咗，就係或者有幻覺，咁咧就會導致到咧佢畫出嚟嗰個都、嗯，就算係有都係假噶啦。但係咧。攝影就唔同啦，就算佢有幻覺都好，就算佢想呃你都好，但係佢撳咗個掣，前面有嗰樣嘢就會有嗰樣嘢，所以佢覺得呢度係有個本質上嘅分別。 所以靠機器係客觀啲啦，係呢意思啫，即係你可以靠嗰個人好多主觀條件會影響啊嘛，佢有冇幻覺或者佢嘅技術等等呢啲嘢。 嗯，冇錯，所以我哋今次咧其實講咗攝影嘅起源啦，啱啱帶出咗一個比較有哲學性嘅問題，就係、是、攝影咧似乎比較真啲。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攝人的哲學啊！嗱，頭先咧嗰節我哋講到話，我哋掂到一個即係有哲學性嘅問題啦。究竟即係攝影嘅作品係咪真係比較符合真實？不過咧，頭先其實第一節仲係討論緊咧，即係攝影出現咗之後，究竟對我哋人類產生咗啲咩影響？我諗阿恆有啲補充喎，同我卡片有關啊，自我形象有關。 係啊，冇錯啊。咁咧，大概喺1880几年嘅時候啦，咁喺法國咧流行咗一樣嘢叫做 CDV 啊 ，card deposit。咁呢樣嘢係乜嚟嘅咧？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咧就係有一次而家我哋嘅卡片。咁但係嗰陣時嘅卡片咧係興咧係有張相喺上面嘅。咁前面係張相啦，後面咧就係幫手影相嗰個studio 個名嚟嘅。咁其實都有啲賣廣告 feel 咁。咁但係咧，其實嗰陣時有啲中產玩意嚟嘅呢個有啲似。有啲似而家或者早期少少嘅貼紙相啦，或者去影樓影相留念啦，跟住影完之後咧就會周圍俾朋友啦咁樣嘅。咁嗰陣時就發覺好興呢個玩意嘅，咁就係俾啲錢，跟住就去影樓咧一影就影八張相。咁呢八張相咧就會留俾你想俾嘅朋友嘅。例如我啱認識咗你，我想你認識多啲，咁我留翻張。CDV 俾你啦，啊！我認識咗個靚女喎喺酒吧，咁亦都會咧俾張靚仔相俾個靚女， 想攞佢張相多啲， 係啦，其實就好似儲閃卡咁樣嘅。咁其實我覺得行為上都幾有趣，就係、是。因為開始有大眾開始接觸咗 studio 呢件事啊，咁啲人咧就會喺 studio 咧入面有擺拍嘅成分喺度啦。咁例如佢哋會坐喺張好名貴嘅凳上面啦，做一啲唔同嘅 pose 啦，就會盡量咧喺鏡頭面前咧去展現一下 自己最靚嗰面， 就自己最靚嗰面，人哋想睇到佢嘅邊一面咁樣嘅。 你講呢個例子咧，我就諗起依家嗰啲社交媒體，其實就係、是、即係咧以前用呢啲就係我派張卡片俾你啦，但係依家我哋就俾個 account 你啊嘛，跟住你 at 我啊嘛，跟住但係個原理一樣嘅喎，跟住咧你入到 account 你睇到乜啫？就唔係人哋幫你影嗰啲相，依家咧就係我哋嘅生活照。好多自己行下山又拍啊，食下飯又拍一張啊，咁咧跟住個目的都好似係你所講嗰樣嘅做，你就要喺呢啲相度展現自己嘅生活美好一面啦，或者展現自己個樣靚嗰面啦，咁樣咁呢一點咧，我覺得對文化其實幾大影響，因為咧如果冇呢啲咁樣嘅攝影嘅話咧，我哋未必咁 conscious 自己做嗰樣嘢點樣 show 出嚟俾人睇啊，即係咧因為我知道我食餐飯係。除咗佢好味唔好味之外咧，我仲可以 upload 上去俾人睇，所以咧嗰餐飯靚定唔靚咧就變咗重要啦。所以我覺得發明咗攝影之後咧，有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就係、是，好似我生活所有嘢咧都多咗一個展示嘅 dimension， 跟住展示嘅 dimension 咧就好似另一種價值嚟嘅。咁、所以我哋就算行個山，我都要諗下個山靚唔靚先，我喺呢個山度影啲相咁咯。咁所以我呢度消費行嘅講法，我 get 到嘅就係、是、其實就係攝影。出嚟咗之後啦，就影響埋我哋嘅自我形象，以至於我哋嘅生活方式都好似有所改變咁 啊！係啊，冇錯啊！咁我覺得關於攝影，除咗影響我哋點樣建立自我之外咧，其實都幾影響到我哋一啲叫做視覺文化嘅。咁有一個幾有趣嘅例子嘅，咁啊，但我帶咗一張相啦，咁樣相係一個好早期嘅1913年啊，冇記錯就係、是、一張格蘭披治大賽嘅照片咁樣。咁一張。賽車相咧，其實就如果以而家嘅賽車相嚟講，你唔係好合規格嘅，又見唔到個車頭啦，又見唔到乜啦，跟住啲相就歪嚟歪斜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或者我自己中意呢張相嘅地方係咩咧？點解佢入面啲人啦，同埋個車碌咧會係變曬形嘅、斜曬嘅咁樣？咁而呢張相，我覺得重要的地方係咩咧？其實原來我哋講用緊嘅相機咧。並 capture 嗰個 moment 咧，其實唔係一個整體嘅 moment 嚟嘅。其實成張相咧，如果你明白相機，尤其是我哋而家用以前用嘅單鏡反光機啦，或者而家你嗰啲無反啦，都係一個叫 scanning 嘅方法咧，去 capture 一個畫面嘅。咁啊，簡單啲講，即係咩咧？其實由畫面嘅上面至下面咧，其實係有一個時間嘅差距喺度嘅。雖然個時間差距好短，但係咧都係有個差距喺度嘅。咁啊，嗰張相點解咁重要咧？就係、是、其實當嗰個物體，即係你嘅對象行得好快嘅時候，而你嗰個快門咧，就咁啱同佢一齊喺度並行喎。OK， 由上下咁樣並行喎，咁咧就會令到咧嗰個畫面咧係會 distort 咗啦。咁你令到嗰個碌咧就會變咗鵝蛋形啦。咁而佢嗰個影響就係咩咧？有趣的地方就係、是、我見到張相即刻諗起我以前睇一啲卡通片咧、如果要快，要展現得快嘅話咧。就係、是、需要畫到個碌鵝蛋形嘅、 嗯。 如果係圓形嘅話咧，其實我哋唔覺得嗰部車係會喐緊嘅。 我之前讀設計咧，我剔過一科教我哋畫動畫嘅，個老師 exactly 係咁教，即係咧你要畫嗰班跑得快，架車行得快，你唔可以畫到佢視視正正咯，你畫斜佢，你先覺得佢有個 motion 喺度嘅，係啊，係咯。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得意在咩咧？就係、是、其實嗰個車碌唔係鵝蛋形噶嘛，客觀地佢係圓形噶嘛，只不過係個攝影機嗰個快門跟唔到架車嘅速度，先至造成咗一個 distortion 噶嘛。所以如果以呢個睇法嘅話，其實嗰攝影見到嗰架車咧，其實唔係事實嚟嘅喎。係咪？因為事實就係圓形喎。 好得意就係睇翻頭先我哋初睇嗰張相，就係嗰個天同海嗰張合成相咧。即係我哋一般個諗法，如果頭先開始就話啊，攝影機相對於繪畫啦，至少係咪？我哋想記錄而家眼前嘅畫面嘅景象，似乎攝影機用攝影嘅方法影咗張相出嚟咧，就最真實、最可靠、最反映事實。咁但係第一就係頭先嗰張合成相話俾我哋聽咩咧？如果你真係用部機去影咧，因為佢嘅構造嘅關係咧。係會令到你哦影出嚟嘅可能一係就爆光啊，一係就太暗啊咁樣，就反而唔係你隻眼睇到嘅嘢啦。而相對咧畫畫可能只要嗰個畫家嘅技巧好啦，佢係比較能夠如實反映自己隻眼睇到嘅嘢噶嘛，就唔會受嗰啲限制啦。咁啊而頭先個碌嗰個例子又係啊，即係話之所以要出現嗰個打斜咧，其實都係同個機嘅構造啊，佢點樣曝光啊嗰啲有關噶嘛。咁即係話其實。個機本身唔係好似一般人想象中咁啊，之所以我哋覺得佢會好客觀反映嘅真實，係因為佢好似中間唔會干預咗我哋去接收捕捉嗰個影像嘅過程。但係其實嗰部，如果我哋話人眼有時睇嘢會有幻覺啊，或者你近視嘅時候啲嘢蒙啲，好似我而家咁乜都睇唔到啊咁樣。咁啊， 之如此類呢，是你個主觀的條件影響了它反映出來的影像的話，其實相機都可能一樣有這個情況、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只是影響的方式不同而已，即係冇話係一定真實啲喎，如果咁講係咪？ 係啦，冇錯，尤其是嗰個扭曲咗咧，係、嗯、嘛？咁我其實我都有一張相嘅，就係、是、關於一堂樓梯嘅，可以同大家睇下。嗱，係咪好真咧？係嘛？真係好似係一堂樓梯，但係其實咧，佢係一個攝影師咧，係做咗個模型出嚟，咁啊打埋燈啦，咁咧就令你好似真係睇緊一個即係建築嘅一個內部咁樣啦。咁啊，呢、這個係我喺一個展覽嗰度咧影嘅。咁就係James Casper 嘅攝影作品啦。咁其實我睇呢個展覽呢，就是、我係為咗睇建築嘅。其實我本身係對建築感興趣啦、嗯，本身對攝影係未有興趣嘅。咁所以既然佢影建築，咁我就可以睇下啦。咁就但係我睇到之後發覺，咦幾有趣喎！因為我以前 假嘅係嘛？ 因為我一直 真係睇建築， 應該係咁講嗱，比較複雜啲、嗯。因為我一直都以為咧建築係好誠實嘅、嗯，因為建築誠實喺邊度咧？譬如兩方面啦，第一就係佢必須要對物理定律好誠實啦，你唔可以夾硬亂創作噶嘛，因為會冧噶嘛，係咪？第二樣嘢就係你嗰啲陽光啊、空氣啊、風啊。嗯季節氣候呢啲嘢唔係人整出嚟㗎嘛，你係即係用呢、這個大自然俾嘅陽光，你點去引導佢，令得佢天然光呢可以照亮到室內咁。所以我以為建築係比較誠實。 但其實建築本身都唔係太誠實嘅。即係呢佢好多時呢會用一啲設計嘅方法呢令到你覺得個空間大啲。例如個天花板高啲啦，又或者呢嗰啲希臘神廟嗰啲柱呢，佢其實一路望上去，你有視點㗎嘛，你就會望成係下面闊啲，上面窄啲咁，佢特登調節過嘅，跟住望出嚟咧就平均啲。咁其實呢啲都係用建築嘅方法嚟做一啲 illusion。 加啲鏡嗰啲可能。 所以剛剛嗰、那個即係我睇嗰個展覽咧，睇嗰個攝影作品咧，我自己感覺嗱，我唔知道個攝影師佢原本嘅出處或者個用心係乜嘢，但係我自己睇完嘅感覺就佢好似優咗我一脈咁樣，或者優咗建築一脈咁。你以為嗰樣嘢咧係好？建築真係好符合呢、這個冇任何人工嘅創作，但係其實而家我就用人工創作一個虛假嘅景象， 即係攞翻嚟呃你添，即係等你以為初初睇落係真係一個建築物。 所以我都唔能夠話就咁就判斷究竟係建築誠實啲啊，定係攝影誠實啲？但係就似乎攝影咧，喺我經驗入邊咧，佢好似有個打假嘅功能咁樣，即係對於造假咧，我揭露出嚟好似皇帝的新衣。 攝影作為證據咧，其實係。你唔好計依家流行嗰啲電腦改圖嗰啲啦，攝影作為證據其實係甚至乎係法庭都可以用嘅，即係呢一樣嘢係，即係好似我哋成個社會都覺得佢係有一個證據、一個真相嘅意思嘅，係咯。 其實都未必係嘅，就可能藝術攝影入面咧有好多攝影師或藝術家咧都會利用攝影疑幻似真呢一個能力咧去欺騙觀眾，我自己咁講、嗯，好似我有一個例子啦 ，Jeff Wall 嘅 Mimic 咁樣啦，咁呢張相咧係好似普通嘅一張街頭攝影咁樣嘅，係啦 ，snapshot， 咁但係其實咧成件事咧並不是 snapshot 嚟嘅，係一個我哋叫擺拍啦，係咪嗰幾個演員咧就佢安排行過一條街，跟住咧就會俾佢。set 好曬一部大嘅相機，跟住咧就喺度做啲動作，跟住影低呢一個，其實係佢平時行開條街見到嘅 moment， 只不過佢嗰陣時冇帶部相機，佢去重構翻呢一個 moment 出嚟。咁有個 case 咧，似頭先阿超嗰個例子，其實係通過攝影啦，去構造翻另一個 reality 出嚟。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就係話攝影佢俾咗一個 illusion 我哋，佢同現實係一個好強嘅關係嘅。但是走落去呢個創作嘅位置嘅時候咧，對於我嚟講咧，好玩嘅地方就係咩咧？點樣去玩呢一個好似真又好似假嘅遊戲，就係、是、咁樣啦。 同埋好似我睇小張上 t 講嗰啲都係，佢話初初即係呢啲擺拍嘅相咧，其實佢開頭都未必係想呃人嘅，而係因為以前啲要曝光咧要耐啲一啲時間，所以咧你就咁佢影戰場啊，譬如即係本來影啲景出嚟，啲人喺度休息咪成，但係你影唔到嘅，如果佢一路喐嚟喐去，所以你要你哋唔好喐住先，喺張台度扮揸住個杯咁樣。咁但係你實際上人嘅生活係唔會咁樣揸住個杯無啦 hold 住噶嘛，所以嗰個都係某程度上嘅一個經過個攝影師嘅一啲安排啦。雖然就未必係去到咁刻意啦，佢都係想影個事實嘅，不過就個限制令到係咁。咁後來當然呢樣嘢，譬如頭先嗰幅相就唔同啦，就再進一步佢係有心去擺一個場景出嚟。 所以真係疑幻疑真喎，而家攝影下我哋喺一個哲學嘅困局入面。啊，頭先第一節其實阿康廷有提到 Wharton， 會唔會有啲補充啊？即係關於攝影嘅真上面。 咁呢頭先嗰啲例子好似叫做回應咗 Wharton 嘅一啲講法啦。但係 Wharton 嘅講法其實複雜一啲嘅，佢唔係話攝影就等於必然係真嘅，即係咧佢會覺得攝影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叫 visual A 嘅嘢。咩叫 visual A 咧？例如望遠鏡啦、放大鏡啦，都係一啲 visual A 嚟嘅。望遠鏡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睇到好遠嘅嘢啦，放大鏡就你去喺張紙度睇到放大俾你睇啦。咁咧攝影機都係一個類似咁樣嘅嘢，但係咧佢嘅功能係咩咧？佢功能咧就唔係放大啲嘢或者睇到好遠嘅嘢，而係咧令到我哋望到過去。因為咧攝影個特質咧就係佢記錄咗啲光。咁咧，我哋平時睇嘢咧，都係要見到嗰嚿嘢，然後嗰嚿嘢反映啲光，你隻眼你睇到噶嘛。咁攝影就儲存咗呢陣時嘅光，然後再喺用翻我哋而家嘅燈光啦，再令到佢重現出嚟咁樣咯。咁所以喺原則上咧係分別唔大嘅。咁佢就有呢一個講法咯。 好啊，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啊。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啊！我哋繼續攝人的哲學啊！嗱，我哋頭先咧嗰兩節其實係帶出咗一個問題啊，就究竟即係攝影係咪真係捕捉到真實啊？我有啲咁樣嘅觀察啦。我真正係對攝影感興趣咧，大概就係幾個月之前咁就係特別係中意睇嘅攝影入面嗰個門類咧，應該可以算街頭攝影啦。雖然我知道要點樣定義街頭攝影都可能好複雜，咁但係我中意睇街頭攝影點解咧？因為佢俾到我一個感覺咧就係、是、攝影咧似乎能夠捕捉到我哋嘅世界嘅嗰個無意嘅一面，或者叫做無心插柳嘅一面。咁啊，即係講到呢一面咧，特別係同即係我哋日常生活成日都見到嘅即係玻璃嘅反光有關啦。呢度我即係帶咗本攝影集嚟啦，咁就係 Solighter 啦，即係都算係街頭攝影師啦，係嘛？咁入邊有一張你睇好犀利嘅，即係佢可以。即係唔知點樣可以捕捉到一個咁嘅景象啊！即係鏡嘅一個嘅多重嘅反射咁樣，又或者我哋都可以睇一張相。我想講啲乜嘢咧？嗱，同呢張相有啲關係啦，就係同玻璃嘅反光有關嘅。嗱，你諗下我哋日常生活嘅櫥窗咧，咁啊當然就係貪佢又用玻璃啦，當然係貪佢透明啦，冇人用玻璃係貪佢反光噶嘛。但我諗我哋個個都有咁嘅經驗嘅，就係、是、試過睇到玻璃嘅反光。我舉個例咧，就係譬如我中意去美術館睇畫咧，咁有陣時候一啲美術館咧為咗保護幅畫咧，咁佢就會喺個畫前面就封塊玻璃咁樣嘅。 見到自己 係啦，咁我試過好多次， 想影埋自己啦。 冇錯啦，我就試過好多次咧，就係因為嗰個玻璃嘅反光咧，就係即係俾我嘅干擾咗我去 阻礙你欣賞幅畫。 冇錯，阻礙咗我去睇嗰幅畫咁樣。咁我諗呢啲生活經驗我哋個個都有，但係我哋未必會。好將呢啲經驗咧，就係好記住佢。譬如你問我究竟係邊一年去邊個美術館，俾嗰幅畫前面嗰塊玻璃干擾到啦，我答唔到你嘅。但如果你問我某一張畫究竟係邊個美術館，我邊一年去嗰個美術館，我反而會記得嘅。咁你喺街入邊你見到嘅嗰啲玻璃嘅反光啦，我哋會可能攝咗一個生活經驗嘅底層。是可能會淡忘咗，但呢啲其實我哋應該係習以為常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話即係攝影咧。佢有一個誠實嘅地方，就係佢能夠幫我哋捕捉到咧，特別係街頭攝影啦，當然就係捕捉到我哋生活之中嘅無意嘅一面。 因為我估好多時人睇嘢，即係我擘大對眼時，所有嘢都會出現喺我視線範圍裏面嘅。咁但我唔會注意曬每一樣嘢噶嘛，即係好多聲音我都唔會全部留意，如果唔係你好容易精神分裂噶嘛。我哋會基於我哋嘅目的，就會專注喺某度同你傾緊偈嘅時候，隔離嗰只狗喺度吠，我唔會理佢啊嘛。一個 B B 喺度喊，我唔會理佢啊嘛，我就聽你講嘢去答你個問題。咁睇嘢都係啊嘛，其實好多時咁變咗有啲嘢就我估阿超嘅意思係，我哋雖然係嗰樣嘢出現喺呢個世界裏面嘅，即係當我哋行過嗰個位，我哋望住眼前嘅嗰、那個嘅畫面嘅時候，但係我哋未必會留意到嘅。佢好似就如果甚至你一個畫家，你想記錄低呢個畫面，其實你都會選擇啲你覺得重要有興趣嘅嘢啊嘛。但係影相好似相對地咧，就客觀啲嘅意思係，佢唔會選擇嘅，即係當你將個機向住呢個方位影。即撇除頭先我哋講嗰啲，佢唔會速度上，因為個構造點。但係我當影靜態嘅一個畫面啦，咁照計佢有啲咩都會收曬落去嘅，即包括任何細節，佢唔會揀邊啲重要啲唔重要，於是佢就會特登集中淨係影嗰度。嗱，當然個攝影師可以咁樣做嘅， 佢可以將個焦點擺喺某啲嘢。但係假設佢如果自己就咁擺個機喺度咁影嘅時候，照計咧，相對嗰畫面裏邊咧，即係所有我哋平時人唔留意嘅嘢，我估阿超意思係都會吸咗入去、攝咗入去、捕捉咗入去嘅。 係啊，呢個其實咧係可能我哋留翻第四節我想講咧，呢個係即係攝影。能夠衝擊到我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嘅一個位嚟嘅、就係我哋總係好鍾意論述呢將啲嘢收入個系統度㗎嘛、系統外面嗰啲嘢我哋想排斥咗佢㗎嘛、但係攝影呢就成日都係幫我哋專係留意嗰啲呢你唔為意嗰啲位嘅。 頭先聽 Andrew 咁講呢就似乎呢令到一個長久嘅問題攝影係咪藝術呢就好似成為問題喎。點解呢因為原來呢攝影同我哋睇嘢唔同我哋睇嘢選擇性嘅。但係攝影你前面有就影到㗎啦嘛即係好似頭先 Walton 咁講邊個影其實冇關係㗎嘛因為呢 Walton 甚至乎有個講法就係、其實嗰幅相呢唔係人做㗎即係你繪畫呢就係人畫出嚟嘅嗰幅相係機器做出嚟嘅咁所以佢有乜嘢佢咪影出嚟好客觀成件事咁似乎有個問題出現喎即係如果係咁我哋會覺得佢仲係咪藝術品呢因為藝術品我哋 suppose 第一樣嘢要人做㗎嘛有個藝術家畫佢出嚟㗎嘛 因為 art 嘅意思就係你有啲人做一啲嘢出嚟 有一派對於藝術嘅睇法都幾流行嘅，就覺得藝術係要情感表達嘛。咁你機器冇情感噶嘛？佢個機器生產出嚟嗰嚿嘢唔能夠有情感喺入邊噶嘛？咁咪佢唔能夠製造到藝術品咯？如果咁講係嘛？即係會幾好似幾挑戰到 其實攝影嘅藝術地位。我只覺得咁咁喺其實我哋攝影歷史咁悠久啦，其實好多好有情感。好憂鬱、好傷感嘅相都有嘅，咁我都準備了一張心辣槍狗嘅 R 嘅作品。咁呢張相咧，我覺得係幾能夠對應到啊，回應到頭先阿康庭講嗰樣嘢。喂，如果我大家拎部相機出嚟，都係去呢個有烏鴉嘅日本嗰度影張 相。嗰啲就係烏鴉係咪？ 一點點嗰啲係烏鴉嚟㗎。咁咁係咪都會影到呢一個心辣槍狗咁憂鬱啊、咁唔開心、咁反映到佢當其其時咧一個好人生嘅低潮嘅一種狀態，我覺得未必嘅。咁所以就話，如果話我哋定義藝術品，佢能夠反映到嗰個作者當其時嘅一種狀態嘅時候，我覺得攝影係絕對可以嘅。雖然佢手上面嗰部相機係一個客觀嘅工具，係咪？你揸起嗰部機同我揸嗰部機，可能影出嚟冇分別，但係我哋仲有好多地方可以選擇嘅，例如咩，我啲光圈快門可以影幾多，用幾多？例如我邊個 angle 去影？例如我個菲林用幾粗微粒，幾高 ISO， 全部都可以調校，最後出嚟嗰個視覺個效果係完全唔同嘅。咁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攝影佢雖然佢個工具咧係好容易令到我哋好容易得到一啲影像，而雖然容易嘅位咧，亦都係佢難嘅地方。佢難嘅地方就係大家影到就同一樣嘢，我點樣去令到喺同一個情況之下更能夠表現到我想表現到嘅嘢， 即係有我嘅風格係好難嘅攝影。 不過我想順住呢個再講一落去就係頭先，譬如康庭講嘅就話佢表達啲情感可能因為機器嚟㗎嘛就冇咁。阿恆嘅講法就係都有嘅，係咪？因為你用點樣用部機會反映到喺呢張相嗰度㗎嘛。哇！但係即係我會再進一步諗，即係除咗話表達情感之外，即係我哋通常話一樣嘢係咪藝術品咧？即係另一樣嘢就係表現到嗰、那個。作者個創作者嗰個技巧啊，咁影相都要技巧啦，當然，譬如頭先阿恆都提過啲，你點樣教光圈嗱？但係相對繪畫咧，即係譬如一個個對技巧要求咧，可能冇咁高啊。即係你唔識畫畫嘅人拿住啲畫筆畫一句嗰啲咧，你畫到好靚嘅話咧，係要撞得好好彩，或者你個人本身天才得好緊要啦，冇乜可能。但係影相就唔係，因為好多時即係我呢啲咁嘅人咧，我唔識影相。但係呢排啲 Facebook 咧，因為即係天氣好咗啊，即係啲廠唔開嘛，咁能見度好高咧。即係你每去就有 work from home 咧，即係唔使翻工咧。要平時嗰時間你通常都係翻工或者搭緊車恰緊。而家你喺屋企咧，居然五六點咧見到日落好靚咁啦，咁啊隨手我就攞起部 iPhone 啊相機影咁啦。咁擺上網啲人覺得哇，做乜你搞攝影啊？其實冇啊，即係亂咁影。咁睇出嚟都幾靚咁樣喎，但係可以因為景靚啊嘛。即係好多時影相，我想講嘅一個 point 就係、是。相對於畫畫其他嘢咧，其實一個作品，如果你就咁睇嘅時候咧，你要影到一幅好作品，或者同一個攝影師影出嚟嘅作品，經過所有刻意嘅安排，好有技巧咁去處理每一樣嘢，個效果咧出咗嚟個製成品咧，可以係同一個普通人隨手拿住部機，因為你影得好唔好，好多時係睇，譬如你好多偶然嘅嘢啊，喺呢度牽涉到攝影，譬如你係咪遇到一個好嘅環境啦，遇到嗰個 moment， 所謂係咪捕捉得到咧？我哋有時考慮一張相好唔好，個藝術性咧都會睇呢啲啊嘛。咁可能個人咁啱，即係你一個攝影師 大師，佢捕咗三日都捕唔到啲好嘅畫面。一個偶然行過街買餸嘅手咁樣，咦幾正喎，啪咁樣影咗。佢亦都係隨意諗住記錄下或者試下部機嘅啫，都唔係想影相嘅添，試下部機影唔影到相。啊出嚟嗰個作品咧，可能跟住你拍埋或者唔有試過一定做啲咁嘅實驗啊，即係唔講邊個影嘅，咁啊擺埋一齊俾人揀咧，係啦 ，blind test 啊紅酒咁啊，一揀出嚟嗰張最好嗰張，可能唔係一啲攝影大師影嘅，係一個阿嬸隨手影嗰張嚟 係啊，我同意嘅。其實攝影相對其他藝術媒介咧，佢係多啲比較多偶然呢一個咁嘅因素咧，去製造一出好嘅作品嘅。咁但係偶然，如果我係超好運嘅人咧，就會不斷咁偶然就啲好嘅作品啦。但係通常都唔會噶嘛。咁所以有陣時我就話，我哋點樣睇一個攝影師或者係認識嘅攝影師咧？其實可能未必係一張半張相，係去睇佢一段時期做嘅作品。 咁啊睇到你係咪撞彩啦？ 睇到一路睇到， 或者係咪好好彩啦？ 所以你嗰幅日落靚咧，我就要睇曬成個 Facebook。 你又全部日落都咁正啊？ 靚先擺啊嘛， 咁就除咗就係咪撞彩？其實我咁自己睇個量，嗰量我都幾重要，就係話呢一個藝術家佢個人，即係攝影師或者藝術家啦，佢人生有冇喺佢作品裏面展現到出嚟啦，或者佢嘅睇法喎喺個作品裏面展現出嚟，通常都係有一個脈絡嘅，未必會 consistent， 但係咧唔會好大嘅斷層咯。呢個可能第一輯同第二輯同第三輯如此去推，咁但係第一套到第十可能會有一個佢幾大嘅落差，但係如果睇落去咧，整體去睇咧，可能會係有一個連貫性喺度嘅。咁我覺得有陣時去睇攝影啦，或者人揾攝影師嘅時候咧，可能要咁樣去睇咯。 啊、我都再想問一個，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如果我懷疑啊，即係攝影同藝術咁樣係咪算藝術咧？因為譬如即係我影嗰啲相咧，又講翻自己用嗰啲最好啦。即係其實有啲時候擺上 Facebook， 即係擺得梗係唔會太差啦，係咪先？所以你睇唔出我嘅風格嘅爛嗰啲，我掉曬都曬。咁但係有一啲咧，我擺咗出嚟影完咧。我都覺得唔係好靚，但係又好似好嘥喎，因為可能報到個構圖幾好，即係啲色唔好啫。哦，咁冇嘢喎，而家好方便噶嘛。我做後期製作咯，我喺部電話度即刻就編輯啊。第一樣嘢影完相我就唔係 po 上咩，我就係撳嗰個編輯嗰個掣嘅，就校嗰啲光啊 ，cut 到靚啊。嗱，咁喺呢個意思之下咧，即係當然呢個都可能係好高技巧嘅需要，但係呢個係咪影相係咪攝影一個譬如攝影師，我有一幅好嘅攝影作品，佢可能牽涉呢啲嗱畫畫冇呢個問題喎，因為畫畫由頭到尾我就成個都係咁樣構造出嚟。但係攝影，如果我哋計嘅就係影相嗰一刻，你點樣調校光圈都係影出嚟嗰個作品。但係如果後期我再加咗好多製作，跟住令到嗰張相好靚嘅話，個藝術性係在於嗰個攝影本身，定係嗰種後期就後期做，反而就係似繪畫啫嘛。我加啲嘢上去，係咯。 我諗個要諗清翻，其實成個攝影係一個都幾漫長嘅過程嚟嘅。雖然比繪畫係快，但係咧嗰個漫長係包括一開始啦，我諗點樣用部相機啦，咩角度、光圈、快門如此類推，呢個係一個叫做前期嘅一個工作啦。跟住就去到後期啦。OK， 作為一個影完相啦，攝影師嘅身份完咗啦，我做一個後期。再處理一張相嘅一個過程，到最後咧會就係講緊睇相。咁頭先你阿 Roger 講嗰個咧就係其實我嗰啲嘅後期啦、執相啦，其實嗰、那個動機咧，我只覺得係同繪畫冇分別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個 visual art 嚟嘅。咁都係調整翻頭先講啦，顏色啊、對比啊、如此類推嗰啲咁樣。但係有啲例子可能講到就係話咩咧？我唔係就係喐呢啲叫做純粹嘅視覺元素喎，我直情將某啲 elements 擺入去咧，嗰啲係另一件事啦。嗰啲個動機可能會構成一啲可能我哋叫 conceptual 嘅動機喺入面啦。咁有陣時我哋睇攝影作品咧，有時去睇你究竟呢一輯相係一個 conceptual photography 啊，定係一個同真實反映現實嘅一個有關嘅一輯作品咧？ 會唔會技巧性其實而家越嚟越低咧？因為嗰個科技越嚟越發達， 因為依家有曬 filter 俾你嘛， 冇錯冇錯，佢仲可以自動噶嘛，而家啲手機自動幫你即係調好啲色咁樣，咁技巧越嚟越低喎。 係啊，絕對會㗎。 係啊，所以我哋其實呢一節咧講咗，即係究竟攝影係咪一種藝術啦？佢同其他藝術嘅分野喺邊度？其實頭先阿恆咧提出咗一個概念叫做數量啊。嗱，陣間我哋第四節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好快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啦嚇。我哋頭先咧講到係攝影同藝術嘅，即係佢作為一種藝術，究竟佢特色喺邊度？咁啊，問咗阿恆一個問題咧，就話即係而家嗰個攝影嗰個科技嗰一面咧，或者嗰、那個機器嗰一面咧， 越嚟越方便啦， 係啦，進步到就係可能我哋個技巧性越嚟越低。咁即係攝影點可以保留住佢喺即係藝術入面嘅崗位或者角色咁樣？你提到一個即係佢可以往概念性嘅一面 conceptual 嘅一面發展係咪？ 係啊，咁其實 其實攝影的科技發展到而家咧，係不斷令到技術下放嘅。早期都有比較困難嘅，咁啊，佢就大概戰後咧，咁啊，攝影越嚟越便宜噶啦，係咪買同菲林十零廿蚊已經搞掂？咁影像大爆炸啦，咁但係都有好多人係用好多藝術家係用緊攝影去做創作嘅。咁佢就係諗，其實嗰個步驟有一次繪畫被攝影挑戰嘅時候咧。那個問題出現咗嘅，繪畫被攝影挑戰咗喎，咁咪開始慢慢走向一啲叫做 abstract painting 啊、impressionism 唔同嘅方法。 因為本來畫畫係想模仿呢個世界啊嘛，想似啲，但 係 影相你影一張都唔使你畫得咁辛苦，就似過曬你啦，係咪？仲有咩出路咧？玩完啦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就喺攝影當佢個技術下放到去，大家都哇，我要執張相都咁易嘅時候啦。咁 人人都係攝影師啦， 人人都係攝影師啦。咁我作為一個所謂係攝影藝術家或者用攝影創作嘅人，咁究竟有咩特別咧？有啲咩做咩出路咧？咁樣咁我自己認為咧，其實有兩個幾主要嘅出路嘅。咁一咧就係走向自己嗰個生活上面嘅展現啦，睇法上面嘅展現。咁另一個咧係更重要嘅，我只覺得就被譽為我只覺得當代攝影好重要嘅範疇就係啲叫 conceptual photography 啦，概念攝影。咁慢慢走向呢個概念攝影嘅方向去走。咁我都準備咗一個幾重要嘅人物啊嘅照片嘅作品照片嘅，就是 Brian Hannah Bercher 嘅水塔相嚟嘅。咁通常咧 ，Brian Hannah Bercher 係兩夫婦，德國夫婦嚟嘅。佢哋喺戰後咧就係喺德國地區咧，咁就周圍咧去影一啲戰後重建、重新，因為炸爛曬啊嘛，二次大戰之後，咁啊好多重新起過嘅一啲嘅建築物，咁啊主要係一啲叫做工業建築，咁啊有水塔啦，有啲叫做磨砂石廠嗰啲塔啦，咁有唔同類型嘅工業建築嘅，咁咧工業建築有佢特色嘅就係因為佢唔需要太整得太靚嘅。只要 function 到就得㗎啦，咁普遍嚟講咧，佢外形就佢 function 嚟㗎，好包豪嘅佢 idea。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就話其實佢覺得喺戰後嗰個年代咧，好多喺德國啦或者歐洲入面咧，好多類近嘅建築出咗嚟。咁但係佢點樣可以通過攝影去話俾人聽？哦，嗰陣時起嘅建築物就係咁嘅樣㗎啦。OK， 呢個係一種概念嚟嘅。咁你點樣做呢？就係通過某一個量咧，就話我影咗好多唔同嘅水塔，話俾你聽啊，水塔大概就係咁嘅樣噶啦。嗰啲磨砂石廠嘅運輸帶大概就係 A 字型咁嘅樣噶啦。咁呢個咧係慢慢向走向通過攝影去指向概念嘅，多過咧係直接指向嗰個真實。 我唔係太明啊，即係佢個意思就係佢想 define 翻攝影係一件乜嘢一回事，而咧佢就用。影好多類似嘅相，就話俾你知，哦，原來咧攝影就有記錄呢個功能咁樣。 唔係，我估會唔會意思係咁咧？因為譬如頭先影個水塔，我一般我哋講影相咧，我哋即係心目中諗嘅就係影一張相啦，一張個別嘅相，我譬如影個杯咁樣一個杯啦。咁我用呢張相嚟表達一啲咩我嘅睇法又好，情感又好。但係咧頭先我講話似乎係有啲嘢我想表達，但係唔係你影一個畫面出嚟就得嘅。譬如我想講呢個國家而家嘅嗰種建築物係咁嘅形態。即係你影唔到一個咁嘅畫面㗎嘛？ 係啊， 於是你就透過，但係咁我點知先？因為我見到明明喺呢個國家好多唔同嘅地方，類似嘅都係咁嘅形狀、咁嘅形態嘅。我用一張相係捕捉唔曬嘅，我就影好多張。於是咧，好得意嘅就係每一張相其實你影出嚟嘅都係具體嘅本來。即係頭先我哋話咩抽象，但其實影相點都係具體㗎嘛。等於畫畫點都係要用嗰笪顏色嘅。但 係 我點樣用具體嘅嘢表達到抽象嘅嘢咧？其中一個方式，我估頭先行嘅意思就係我影好多張。你慢慢就會開始注意到嘅就唔係個別一張相裏面嗰個具體嘅物件啦，係佢透過咁多張相，佢又唔係影同一樣嘢喎，係影好多個唔同嘅塔，但係有啲類似嘅形態，於是你就會抽象到出嚟，注意將個注意力啊透過呢一系列嘅相，就個注意力由某一張特定嘅相裏面嗰個個別嘅事物轉移到。是嗰一堆想共同表現出嚟嘅某啲共同嘅抽象出嚟嘅嘢，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絕對係。咁頭先補充翻，其實嗰個方法叫 topology photography， 一個叫類型學攝影。咁係一個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偽科學嘅方法嚟嘅，就係不斷去 sampling 唔同類近嘅一啲建築物或者東西啦。其實可能本書啊杯都得嘅，就話話俾人聽。杯係咩咧？杯嘅 concept 係乜嘢咧？咁樣咁啊，如果我就係影一張相係關於呢個杯嘅。一般嚟講，我就講直接指向呢個杯嘅，亦都唔係呢個杯，亦都唔係呢個，只係我前面嘅杯。但如果我影咗100個唔同嘅杯，就會產生咗呢個杯嘅概念出嚟啦。咁我覺得呢個係Brian Hannah Bercher 啦，佢開始咗咧叫做當代攝影嘅一個方法咯。係啊， 通過呢個好似細個學生字都係咁嘅喎。 即係嗰啲書咧，佢識字啊車咁樣，咁佢想你學車呢個字啦，咁你要聯繫到某啲物件先得㗎，咁佢俾圖片你睇咯，但佢唔可能淨係俾一張你睇嘅，你以為係嗰架車個名叫車咁樣， 冇錯， 跟住佢俾好多架車。佢哋仲要唔可以架架車個圖都一樣喎，佢有啲地方唔同嘅，可能有啲長啲、細啲，顏色要唔同啦。等你忽略咗嗰啲嘢，係啦，有啲啲唔同，忽略咗嗰啲唔重要嘅嘢，就慢慢連係到將車呢個字連係到嗰個車嘅概念。 係有啲似而家嗰啲 AI 咧，通過圖像去學呢個係一個人，係咪？首先要俾一紮唔同嘅人嘅相去睇，要認識呢一個係人。其實就最後係建立咗一個關於呢一個人嘅概念喺度咯。咁而 Bernard Beecher 就通過攝影就話佢聽。啊！戰後之後咧，喺歐洲大陸入邊咧，普遍嘅工業建築都係咁嘅樣嘅喎、 我聽你哋咁講，我 get 到就係、是，咦？攝影原本就好似影親都好 concrete 一嚿嚿個別具體嘅嘢嘛，但係咧佢通過呢個咁樣嘅方法之後咧，佢嘗試突破攝影嗰個 界限，唔係直接知道件事。 原來咧攝影通過不斷製造好多出嚟咧，就可以影到概念本身。係嘛？即係嘗試捕捉呢樣嘢。咁因為有啲似，就算繪畫藝術有陣時都會嘗試突破平面，而咧攝影就嘗試突破呢個具體咁樣。 嗯，呢啲好有意思嘅，正好接翻咧我哋上一節最尾講到嘅一個概念，就係、是、量啦、數量嘅量啦，係嘛？ 嗯， 我就覺得即係攝影嘅嗰個獨當一面喺藝術之中獨當一面嘅地方咧，就係佢零舍能夠大量嘅。可能呢個係同個機動性有關，因為我一拎部機咧行出街咧，隨時見到啊玻璃反光我又影啊，馬路我又影一影咁、如果你畫畫下下都要 set 個擺個陣出嚟，咁啊有排啦，係嘛？所以可能係即係攝影係佢嗰個量咧係一個佢零舍出眾嘅。 係啦，我部電話都爆曬㗎啦啲相。 其實呢個正好咧就是我想講嘅。即係因為我唔係攝影師啊，我但係點解我會對攝影有興趣？因為我以往咧其實對兩種藝術類型感興趣，一個就係繪畫啦，同埋一個就係建築啦。咁啊都係睇嘅啫，我冇畫畫嘅，唔少 Roger 咁樣。咁而家咧就去睇埋攝影，點解攝影會即係特別衝擊到我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呢？其實就係頭先我有提過嘅，就係、是、攝影能夠捕捉世界嘅無意嘅一面。而家咧聯繫埋呢一點，就係、是、攝影咧能夠特別係能夠即係。好大量嘅，咁我哋不妨可以睇下咧，我準備嘅兩張圖啊。我目前為止最感興趣嘅攝影師就係日本嘅深山大道啦。 人名嚟嘅呢個， 冇錯，今年 深山大道 82歲啦。咁呢一幅咧就係佢嚟自佢1982年到嘅一個攝影集叫《光與影》嘅，咁啊黑白嘅。咁其實佢過往係大量拍黑白啦，咁、但係後來就慢慢嗰個彩色攝影嗰個比例咧就開始增加。咁呢個啲比較新啲嘅，就係、是、屬於即係應該係2008啩，就係、是、一個彩色嘅攝影。點解我用呢兩個做一個例子嚟說明量啦，同埋嚟到說明即係、就是、攝影對於我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嘅衝擊咧？就是、我最初睇深山大道咧，睇嗰啲黑白咁樣啦嚇，咁就睇咗都唔少嘅，我以為唔少嘅，咁我就會好好容易或者好快咁咧，就俾一個。好一以貫之嘅解釋就係、是、深山大道嘅攝影嘅特色就係、是、都係要呈現某一種意義嘅。咁但係後來即係我睇咗啲日本學者對於佢嘅攝影作品嘅分析啦。咁嗰啲日本學者話其實佢嘅彩色攝影都好重要嘅。就算係唔好講彩色啦，淨係講黑白都好啦。佢1980幾年嘅黑白同1990幾年同2000年打後嘅黑白咧都唔同咗嘅。咁我先恍然大悟係，我即係之前似乎太武斷啦。我只係睇咗佢70年代、80年代。咁就以為佢成世人，即係佢而家仲健在啊，82歲啫。我以為佢成世嘅攝影都係咁，但係諗下又冇乜可能㗎，係咪？如果你拍嚟拍去都係少呈現一個意義嘅話，就唔使拍咗幾廿年啦。即係佢到而家都仲係喺即係疫情期間走出去東京街頭影下啲人戴口罩啊咁樣喎。即係佢點樣講咧？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哋讀哲學嘅人咧，係好中意一以貫之嘅，好中意一言以蔽之嘅。即係譬如知識論嘅討論咁啊，知識嘅成立條件係乜嘢？咁我唔理你知識有幾多門類啊，化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就算係100年後出咗個最新嘅知識門類都好啦。無論你嗰個係咩知識都好，佢知識嘅成立條件一定係咁樣噶啦。咁所以我可以涵蓋曬所有嘅知識嘅。即係我哋讀哲學嘅人，會唔會有陣時太過容易就係想即係貫穿所有嘢啊，漠視咗其實嗰、那個？我哋個人間或者個萬物嘅世界咧，其實係千差萬別嘅， 有變化。 即係攝影似乎 深山大道帶你翻去人間啦。 冇錯，佢特別能夠體貼於嗰個即係千差萬別嘅物的世界，即係去傾聽佢哋。即係我諗呢個係 警惕咗我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啦。即係我大家知道我研究呢個宋明理學家朱熹，佢都有一個咁嘅講法嘅。佢話你成日都會講咩一以貫之，佢打個比喻，佢話你嗰啲銅錢中間咪有個窿嘅，咁你都有銅錢先可以揾條線一以貫之嘅嘛。你錢都冇，你要得條線貫啲乜嘢咧？咁，即係唔知道你哋兩位點睇？係咪我哋讀哲學嘅人係咪往往有呢一種咁樣嘅？唔知叫傲慢定系乜嘢啦， 嗬？我有類似嘅， 成日想大包圍，就是、我解曬噶啦。 之後就係好抽象，好講概念，同埋講 universal。但係藝術咧，攝影其中一種咧，就係、是、佢正正就可以呈現 particular 作為 particular 俾你見到嗰下咯。因為咧，我哋好容易咧有個概念咧，就將自己嘅概念吸住嗰啲嘢。啊，呢只咪狗咯，呢、這個咪杯咯。但係狗其實好多噶嘛，杯其實好多種類型噶嘛。你見到嗰個 particular 嘅嘢，如果佢用啲藝術手法咧，令到佢足以呈現嘅話咧，你就真正見到佢本身咯。咁樣咯，即係每一個 particular 其實都係有差異，就防止我哋簡化咗，或者你嗰個一以貫之。 我頭先係啊，我頭先講嗰個即係大系統嘅興趣，可能係二十世紀之前嘅哲學啦。二十世紀嘅哲學可能你哋比較熟啲，其實都想走出呢個過往嘅呢種困局。 因為我想補充兩點咧，就係第一就係即係哲學好多種啊，有啲人會重視啲抽象嘅多啲，但係有啲人就反而調翻轉留意個經驗世界裏面好多變嘅各樣嘢。但係我想強調嘅就係、是。即係攝影，但係好得意，因為你頭先講用攝影嚟捕捉一啲具體嘅嘢，但係正正頭先即係我哋同阿行個討論就係、是，即係攝影去到後來嘅發展，就反而趨向於做啲抽象嘅嘢，似乎想做啲哲學想做嘅嘢咁樣，咁所以都好得意。 係咯，咁我自己對於我自己創作咧，我唔知點解我就慢慢逐漸咧係想走翻去現實多啲嘅。雖然之前嘅創作咧係比想抽象啲嘅，但係我發覺而家。作為一個藝術作品，我諗對應翻現實啦，或者對應翻社會咧，我覺得有一種重要性，亦都係始終藝術係面向大眾嘅，咁所以都應該大家應該係能夠接觸得到咯，了解得到咁樣咯。 嗯，所以我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咧，嚟到最後呢一刻咧，都係要一言以蔽之噶啦，一句講曬就係今日我哋好高興啦，就係請到阿恆上嚟教識咗我哋好多嘢啊！當然亦都要多謝各位觀眾啊，希望大家繼續收睇。Thank you.